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46集，玄机。赵家军几个将军都摊手，他们只熟悉军队编制，不了解大内侍卫是怎么个情况。不过众人常出入皇宫，都没见过这样岁数的侍卫。 大内侍卫的衣服貌似是几十年都没变过吧，会不会是已经退下来的？ 也有可能。 不过大内侍卫功夫应该不弱呀，这几乎是一招致命，而且还来无影去无踪，这凶手是怎样的一个高手啊？或者…… 众人都看了地上的金扇一眼，难道这个根本不是人？很快南宫亲自来了，他到了跟前一看尸体，皱眉摇头， 大内侍卫里没这个人，这级别的侍卫没有30岁以上的，如果这个年纪还在做大内侍卫的话，穿的应该是统领或者更高阶的官服，大内侍卫人数不多，每个我都认识，绝对没这个人。 那这身衣服是真的吗？ 看岁数应该是10几年前就卸任退下去的。 大内侍卫退下去之后都干什么呢？ 只要在任期间没有重大过失，普遍都过得挺好。大内侍卫啊，是份很好的差事，基本20岁开始做，做到30岁，满10年就离任，之后是继续入仕还是回家种地呢，随便自己，有丰厚的俸禄，还有宅邸和封赏，据我所知干什么的都有，有的回老家娶妻生子，有的开武馆什么的，还有在开封继续谋求官职的。武官很多呀，都是大内侍卫卸任的，歌清他爹就是。 哎，歌清他爹和他岁数接近，会不会认识呀？ 展昭被南宫一提醒倒是想起来了，南宫倒是也觉得对，就让人去找歌清，叫他爹来一趟。没会儿，歌清带着个中年男人跑了过来。歌清他爹歌长安就职于兵部，以前也带过兵，跟赵普老相识了，高大威猛，十分的威严，显得干练稳重，不过神情倒是很温和，走过来跟众人见了个礼，就去看尸体。歌长安看了一眼尸体，微微皱眉，公孙此时将尸体扭曲的脸部尽量掰正，展昭拿着火把照亮。葛长安看了一眼之后皱眉， 他叫翟华，是大内侍卫没错，不过应该早就卸任了。 爹，你认识啊？熟吗？ 有聊过几句，知道彼此名字，大内侍卫彼此都是认识的，为的是避免有人假冒混进来。 有了名字就好查了。 展昭让王朝马汉去查一查这翟华现在在干些什么。葛长安原本见众人要查案闹哄哄的，就想留下歌清帮忙，自己回去了，可他转过身一眼看到了躺在一旁一个担架上的金扇。葛长安惊骇地睁大了眼睛， 金扇？ 众人都回头看他，歌清赶紧问， 爹你认识他？ 就住你爷爷家对门，怎么可能不认识，小时候总能见到，他不是死了很久了吗？为什么？ 说来话长，尸体被保存得很好。 那可不好的都诈尸了。 诈尸？ 葛长安惊讶，葛清在一旁拍胸口，还好他这几天没在开封府住着，果然开封府是奇怪的地方，尸体抬进去诈尸的情况屡次发生，都不新鲜了。 葛将军对金扇熟悉吗？ 谈不上熟悉吧，他是个书生，我是个武生，不过因为住得近总能碰到，我在当侍卫那阵子他正好在念太学，出门进门常同路，金扇很老实，有时候会有人欺负他，我帮他赶走过2次欺负他的人，他人很温顺，看到我会叫声哥大哥，随便聊几句。 有人欺负他？什么人啊？ 太学学生，别看是一帮子书生，也挺能折腾， 大概是金善家里有钱，人又老实吧，估计是勒索什么的。 太学校规那么严，会有人做这种事吗？ 公孙在太学教了这么久书，学生之间都是谦恭有礼的相处模式，吵架都很少，明目张胆欺负人真的太少见了，所以觉得不可置信。 我就看到过三四个同样穿着太学学袍的人跟在他后面，还拿石头丢他，砸得他脑袋都破了。还有一次，就有人揪住他衣领给了他一拳，把他打倒在地之后，另外两个人上去踢了他两脚。 众人都皱眉，这的确是欺负了呀，不只是欺负，都能报官了。金善怎么这么老实的不吭声？ 我当时也跟他说，林夫子那么严格，如果知道一定开除那帮学生。不过他就唯唯诺诺的说没事儿。我个老粗是不明白这些书呆子都在想什么，也就没多管。 众人都觉得有些奇怪。 那亲家的孙媳妇呢？你见过吗？ 没有，他娶亲那阵子我去了漠北，他自杀也是回来之后我听我娘说的，闹鬼什么的我是不相信的，不过的确是离奇。 歌长安又看了金善的尸体一眼，皱眉，似乎是觉得有什么不妥。 爹，你仔细瞧瞧看，说不定能想起什么线索。 我和他是真不太熟，不过嘛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看歌长安，歌长安想了想，走过去，伸手查看金善的侧脸，随后扒开金善的头发看，边看边自言自语：“ 我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”“ 怎么了？”“ 我记得他小时候被那群臭小子砸石头，有一枚丢中了太阳穴这里，砸得头破血流的。几个月后再见到，他说留了疤了。” 歌长安指了指鬓角的位置：“ 就在这里。”我记得挺长一条疤，从耳朵前边一直到头发里。 左边还是右边？ 公孙嘴里问，手上却是将金善的左右两侧鬓角都查了，可奇怪的是并没有。 他两侧的鬓角都没有受过伤。 难道好了？ 不太可能，就算好了也会留下痕迹。 所以说他不是金善。 可是长得就是金善的样子呀。 的确，找了很多人来认，都说就是金善，会不会是易容啊？ 公孙查看金善的尸体下巴和头顶的位置，摇头：“ 这张脸是天生的。” 众人面面相觑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和当年的金善不是一个人？还是说是他们多疑了，那条伤疤痊愈了，并且什么痕迹都没留下？白玉堂想了想开口：“ 庞玉看到金善从棺材里爬出来，然后走到了这里。如果他看到的不是僵尸，而是个活人呢？ 难道有人把金善的尸体提前搬了过来，放到了金家老宅，然后自己假扮成了金善，再爬出来从庞玉面前走过？我也不相信尸体会走路，应该是有人装神弄鬼。可是庞玉起夜只是巧合呀。”而且那人是怎么进棺材又出来的呢？关键是，他怎么这么自如地进出开封府都没人察觉呢？ 或者，那口棺材里有玄机。 将金善和翟华的尸体抬回了开封府，此时，去调查翟华身份的王朝马汉也回来了。翟华的家宅并不在开封，他在应天府开了武馆，买卖做得挺大的。这几天他正好来开封办事，就住在风来客栈里头。客栈的伙计说，翟华刚才突然急匆匆拿着个包袱出门，似乎是有什么事儿要办。 他拿着个包袱吗？可是金家老宅没包袱呀。 按照时间推算，他离开客栈之后应该直接就去了金家老宅，途中没有时间去别的地方。 所以有人杀了他，然后拿走了他的包袱。 这个可能性还挺大。 赵虎还挺机灵，让那伙计描述了一下包袱的形状大小。伙计说，看着里头似乎是个长方形的盒子。展昭拍了拍脑袋，他现在一听到盒子就本能地想到是不是用来装卷轴的，不过这无凭无据的，如果乱猜就有些先入为主，于是就打住。两人到了院子里， 此时五座房门前不少人，影卫们抬着金善的尸体都站在棺材旁边。白玉堂走到棺材边，就见棺材的机关已经打开了。 除了你还有谁会这种方法吗？ 除了我没人会这种方法，但是不会我这种方法也是可以打开盖子的。比如说将金闪装进去那个设定转轴次数的人。 众人都皱眉，包大人也走了过来。 有些奇怪啊，金闪的尸体像是刚刚下葬没多久，明知道我们查金家老宅，这不是有意将尸体送进开封府来吗？图个什么呢？ 而且这么巧，今晚遇上的又是庞玉，如果起夜的是天尊，岂不是直接被冻住了？ 的确太过冒险了，除非…… 也可能是临时起意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